你似在怀中，哭出了笑容，凝住眼红，握紧那只熊，然后放松。悄悄地深深抱我困在树丛，四五月再翳闷也挂着微风，不管你笑容眉目再朦，总可以当作你有荡荡外太空，从最后才能逼真情抱拥，就让浪漫摇篮恶意变放松，旧样貌仍然活于我眼中，回忆方式于世谁有很多种，十岁吧无谓令想眼发肿，又再熟络回头路四窗能碰，告别后仍然熟悉这晚空，从霓虹灯光里目送，你已失踪。 从前梦